哦，青衣花山。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上青衣花山吗？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哟呵， 要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是啊， 我尤其我这个身段，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哦，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是是， 您看我这个身条，我要摆一个姿势 哦。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是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哦，那么好看，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像谁？ 张君秋。 张君秋。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就您那个姿势啊，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有点像素秋。 像泥鳅。 泥鳅。 嘿嘿， 泥鳅干嘛？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嗓子是很好， 是。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哦， 似乎差一点， 也不差，挺好。 我对梆子我能唱， 好， 瘾头大了。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哦 啊， 学过吗？ 学过， 跟谁学过？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哦， 嗯，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是啊， 哪位？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他的艺名叫袁红。 哎，对对对对。 哦，那是你父亲。 哎，不，那是我大爷。 那你父亲呢？ 我父亲叫郭宝岩。 郭宝岩。 对。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听说过吧？ 哦，那梆子可好啊。 感觉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哎，对，老梆子呀。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老调的梆子。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可以啊。 怎么样？ 可以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好啊，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好，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哪点？ 不带设宴。这叫摇钱相会。怎么样？ 好，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去哪点？ 丁山儿该来了。 哦，就那点。 哎，有打这儿唱。 那行了， 我给您打家伙。 行。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现在就开始了 啊，唱啊， 这就唱了、 啊，这就唱了。 哎，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儿唱过。 是，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兜着点儿。 初次合演。 对对 啊， 哪点？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什么词儿？ 丁山儿该来了。 有打那句唱， 有打这句唱，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搭调啊！ 是你来了，我 这味儿啊， 我听。 丁山儿啊。该来了、 不行，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啊， 没我这好听、 没你这味儿好听。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您大家我唱了。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抬抬抬抬个龙抬， 冰山三十二。 您这句也是台帘里头搭调 啊、哦，是啊。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儿呢。 六句， 哎， 什么词儿？ 什么词儿？ 啊， 你得问我呀、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我是我的词儿 啊。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啊。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它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哦，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啊！没听说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僵得慌了，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就是马虎了一点，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我知道啊，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头一句我知道 啊， 我是下边 哦。